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地铁11号线、19号线、8号线、3期等9条段线路开通运营。来听退役多年的中国短道速滑名将李家军的奥运故事，来听大红门拆迁安置追踪报道。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在2021年的最末一天，北京地铁又上新了。地铁11号线、19号线、8号线、3期等9条段线路开通运营，通车线路为历年最高。北京地铁运营总里程将达到780多公里，四通八达的地下路网越织越密。今天就和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一起打卡北京地铁新线路。 欢迎乘坐地铁11号线列车。 早上6:10，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的首班车驶出金安桥站，进入这趟开往冬奥的列车，车厢内满满的冬奥气息。车门上，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在向乘客们招手。车门两边的扶手杆是仿照冰球杆的设计，头顶的照明灯是雪花造型。车厢内的装饰以白色和浅蓝色为主，象征着蓝天和雪地交相辉映。专程体验这条新线的乘客王先生说， 在首钢工作30多年了，正好有这条线，对以后参观首钢园或者是参与冬奥活动都特别的方便。通了地铁，就感觉老厂又焕发这种新的生机。 除了冬奥特色，这条线路也是本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一条智慧化示范线。北京地铁11号线车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孙迎新介绍， 电子地图是有一个卡通人物从这个站滑雪滑到下一个站，电子地图上还能显示车辆的拥挤状况，车辆上搭载的空调呢是变频空调，可以根据车厢的环境呢随时调节温度，同时具备空气净化功能，车辆信号系统可以实现全自动驾驶的场景，车辆自动远程唤醒、自动按图运行、自动休眠。 11号线西段将完善北京市轨道交通路线网，促进沿线的经济发展，支持新首钢及西部文体中心的发展建设，同时有助于保障2022年冬奥会及赛后大型活动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提高区域交通承载力，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促进城市的战略目标和总体规划的实现。 今天通车的8号线3期是北京的地下中轴线，为京城再添一条南北向轨道交通大动脉。北京地铁运营公司鼓楼大街站务中心副主任马若阳指着金鱼胡同站的艺术墙说， 以吉祥如意、连年有余为主题，体现了传统民俗的特点，又不失现代感，采用折叠起伏的这种形式，鱼的形象穿梭其间，公共区装修以这个门的形式延伸了中轴的概念，北京彩灰色为基础，结合城市的装修风格，完善了整个的装修的体系。 此外，17号线南段和19号线1期也开通运营，14号线实现全线贯通。首都机场线 S1线剩余段、昌平线南延、16号线中段也在原有运营区段的基础上，继续延伸。本市开通9条地铁新线，创历年之最。本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783公里，密如织网的地铁线路保障着城市运行，串联起时光印记。地铁里流动的人潮，就是北京蓬勃的朝气与活力。 苹果园站在我们广大乘客的印象中呢，它是一座相对老旧的车站，前几年呢它进行了封站改造，今天呢它重新开放，不仅是焕然一新，更是历史传承的一个展现。 那会儿有地铁的月票，咱们那个票根地铁一点一点发展，50多年过来，真的是乘坐了这个雪国列车的首班车啊，特别的激动，也祝福咱们北京的冬奥会圆满成功。 再来关注2021年退役多年的中国短道速滑名将李家军再次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中国首棒火炬手，他在希腊雅典见证了北京冬奥会的生火采集仪式，并完成了首次火炬传递。而这次经历也让他对奥林匹克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我是短道速滑世界冠军李佳军。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我的2021年，我觉得是荣耀。10月18号，我在希腊雅典参加了北京冬奥会圣火采集仪式，并作为中国的首棒火炬手，从希腊高山滑雪运动员安东尼欧手中接过了火炬。 2021年10月18号，希腊雅典，故奥林匹亚，身着火炬手服、高举飞扬北京冬奥会火炬的李佳军和希腊运动员安东尼乌完成了第一棒火炬传递。 希腊这个本土的运动员呢，在顾白旦那个陵园的做一些仪式结束之后，他出来，他传给我的第一棒的嘛。当时那阳光特别足，我俩对火炬的时候呢，看不出来那火是着了还是没着。那个希腊的运动员他没很没在意这个，就在那可能还做一些动作手势啊，欢呼或者是庆祝嘛。但是我就看不清，那个真是看不清。我寻思这如果是火没着的话，跑出去了，那也算失败呀，对吧？我就没跑出去，我就停顿了一下，为了确保起见，我又重新对了一下。才跑出去的。 展开在李佳军面前的是短短的300米， 300多米需要我控制节奏在3分钟，但也不能快，也别能太慢了。 作为曾经的运动员，数百米的距离对于李佳军而言不在话下，但这300米他却跑得格外紧张，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 保持微笑，同时呢又自信的眼光，既要感觉到神圣，还要感觉到快乐，把这个东西的幸福嘛，就传递给大家嘛。火种在奥林匹克上它是远离战争等等，就是它象征着光明、和平、友谊、团结等等，你要把大家凝聚起来，体育无国界。 李佳军的运动生涯也是更高更快更强奥林匹克精神的写照。 Ready?从6岁接触冰雪，16岁进入国家队，到31岁退役，他获得过27个冠军头衔。1996年世界杯，他夺得中国男子短道速滑首个世界冠军。1999年，他将世锦赛全能冠军收入囊中。 Winner of the silver medal,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a Jun Li. 1998年长野冬奥会，带病参加的他斩获男子1000米银牌。实现了中国男选手冬奥会奖牌零的突破，每一次成功都是一次对自我的超越。此后，李佳军又参加了2届冬奥会，他用汗水和坚持对抗着伤病和年龄的增长。 就因为热爱嘛，不想放弃嘛。困难对于你来讲就家常便饭， 就是不断的去战胜困难的一个 过程。对对，你必须要这样的话，你才能不断的进步嘛，对吧？ 尽管最终他因为意外与金牌失之交臂，但4届冬奥会2银3铜，坚持的意义远在胜败之外。荣幸的成为北京冬奥会首棒火炬手，便是最好的肯定。 虽然我们会因为一些意外或者一些运气问题可能没拿到，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就不是成功者。包括一些很多运动员，他可能吃了很多苦，但是他因为伤病最终没有站在领奖台上。但这样的人，我希望不被这些观众所淡忘嘛。 李佳军从雅典回国是在10月20号，这一天上午6时许，承载着奥林匹克精神的火种也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旅。随着火种的抵达，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作为火炬手，李佳军期待着世界各国运动员相聚于五环旗下，将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 奥运会就更多人可能会在崇礼那边负责几个雪上的这种保障嘛。不管什么项目比赛，就是自己可能会肯定会关注，更希望这些运动员嘛，因为也都是算我的师弟师妹，能够在这个盛宴天里把自己这个心态、身体、伤病都是防护好，这样的话才有机会能够在赛场上实现飘升奏。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5.5，属于轻度拥堵。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的朋友圈。